科技呢吧？ 您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蕙蓝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今天的体坛夜话，我们来一个足篮双打，上半段聊篮球，下半段说足球。在上半段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把宋翔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宋翔你好。 主任好，大家好。 哎呀，大家这个每过一周的时间就会格外的就关注起 CBA 的联赛的事儿啊，那必须要问问 CBA 方面消息最为灵通的宋翔了，有没有一些最新的信儿给我们介绍介绍？ CBA 呢，其实现在来看呢，应该说赛会制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呢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是赛会制，而且呢现在的举办城市呢现在呢也有一些这种候选，但是呢因为呢我们一看到有些消息也说某某城市啊这个确定举办或者承办这个 CBA 第一阶段赛事，但是呢之后呢又出现一些其他的一些消息。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之前的消息，就是各个球队啊还是没得到官方的通知，到底是在哪个城市举办这个赛会制。而且呢大家可能更加关心的是外援的情况，是不是新赛季是全华班，还是说有外援。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球队呢开始联系外援，开始签订一些外援。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一周呢，其实有一些这个国外媒体的消息传出，比如说上海队他们签订了三个外援，弗雷戴特啊、弗兰克林和冯莱。这个三个外援呢应该说都是很不错，而且呢在 CBA 像是弗雷戴特弗兰克林都是非常全面而且很有特点的外援。所以像上海队这样的球队，他们已经在国内球员配备了很高的一个配置，并且可以堪称豪华的阵容。现在呢又在储备外援，那看来呢其实很多的球队呢现在真的已经是做多方面的准备。其实不光是上海队，其他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山西队啊，比如说可能一些深圳队、广州队，其实呢都有在接触跟这个签订一些外援。据我了解呢，之前广州队其实也是跟这个内特梅森啊签订了一个协议，然后呢他呢也是正在隔离。另外呢像是 CBA 的一些之前效力过新疆队、广厦队的费尔德目前呢其实也是在国内呢进行隔离。费尔德的情况呢比较特殊，他呢因为有签证，他并没有和某支球队呢完成这个签约协议，但是呢因为也是考虑到新的赛季是有可能有外援的，所以呢他呢先来到中国先进行隔离。之后隔离期结束之后啊，他会去一些球队试训，如果试训成功的话，那么他会跟球队签约。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呢，是有一些球队已经爆出啊，跟一些外援产生联系，还有一些球队呢，可能现在目前呢，这个保密工作呢进行的比较好啊，也是正在接触外援。看来大家啊，都是做好了这个各方面的准备，尤其是新的赛季还有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开打，所以各个球队呢其实有很多去进行这个外援的准备。但是呢你要考虑到，其实如果一个外援他来到中国进行隔离，并且要逐渐的去找回状态去磨合，其实整个的过程还是得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呢比较长。对于一个球队而言呢，其实他们有可能是利用赛季初期的时候去进行磨合，或者说一些让这些主力球员、这些可能的外援去找状态，之后呢才进入这个真正的一个这个赛季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所以现在呢确实是有些外援已经是陆续的来到 这个中国进行隔离。接下来呢就看看CBA 什么时候会给出这个正式的官方的一个答案，到底是再会制加外援，在哪儿打这个什么时候这个可以使用外援，这个都会可能也是尽快的会有消息吧。嗯， 当然这边我也是关注到了最近一位 NBA 的这个球星的名字好像是跟 CBA 的好多俱乐部这是炒作呀还是什么，就是考辛斯考神。想让宋翔说说，刚才我看到说这个是不是辽宁队啊对他也有兴趣什么什么的，这个大家对于 CBA 的这个外援的球星还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包括上个赛季啊我们看到这个广东队的这个应该是最大牌的了，另外辽宁队曾经也引过这个什么西蒙斯等等的，这个新赛季啊大家就说了这考神如果能来了是不是就变成最大牌了，宋翔你的消息是什么？ 确实据我了解呢，因为我也跟相关的这个经济团队进行沟通，实际上运作考辛斯这个来 CBA 打球的这个团队呢其实也是承认，确实考辛斯方面呢非常认真的去考虑来到 CBA 打球的可能性，但是呢目前呢有一些球队啊跟这个经纪团队呢进行了一些接触，但是呢这个接触呢并不是这种非常实质的或者说临近签约的状态，并不是这样，而是说呢先仅仅的是询问一下价格，或者说一个询问对方是否考辛斯真的有这种意图来 CBA。当然我们看到其实考辛斯在之前的 NBA 的履历当中确实他整个的这个无论是全面性的经历能力经验还都是非常的顶级的。虽然说考辛斯在过去的 NBA 的赛季他的整个的出场以及他的状态跟当年他在国王队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毕竟他的腿部经历过很严重的伤病，所以他整个的状态以及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发生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改变。但是我觉得如果考辛斯真来到 CBA 的话，他确实会成为这个顶级 CBA 顶级的外援之一。当然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CBA 顶级的外援，我觉得还会有，而且据一些经济方面的这种人士也说，他说确实除了考辛斯之外还会有一些重磅的一些外援来到 CBA。 那如果 CBA 新赛季真的这个放开外援的话，那确实CBA 的就是 NBA 的一些球员会非常认真会考虑到来到 CBA 的这种打球的机会跟可能性。因为什么？因为确实CBA 这个赛程还是比较短的，相比较 NBA 而言确实很短，而且 CBA 到目前为止他能够提供的薪水跟他的这种打球的这种时间相比，他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而且CBA 给出的薪水应该说是应该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他超过了我们之前了解的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联赛包括什么发展联盟比赛等等CBA 应该是给的最高的。所以对于这些NBA 的球员，当他们在 NBA 没有特别合适的机会，没有这种新的合作的时候，其实他们来到 CBA 打球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划算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如果真的新的赛季有外援的话，那像考辛斯这样的外援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会来到 CBA。当然说呢这个呢也得看 CBA 的球队对他需要什么，或者说希望从他身上去得到什么。考辛斯我们看了这么多 NBA 的这些比赛，考辛斯他的这个整个的身体的这种强壮以及这个内线的这种技术，我觉得已经毋庸置疑，或者说不用多言非常的细腻，而且整个的对抗能力非常强。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考辛斯是一个非常有非常火爆脾气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当然这些年当中我们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引入一个曾经在 NBA 叱咤风云或者说非常有这种光鲜亮丽履历的这样的一个球员的时候，他同时往往伴随着他的火爆的脾气，还有可能是之前 NBA 的一个刺头，或者说他在这个球场上球场外会有一些这种比较有个性的行为。但是我也觉得 这些年当中，我觉得 CBA 的球队在处理这方面可能越来越有经验，而且在管理外援上，其实他们这种经验是不断的积累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考辛斯去哪支球队，其实他的这种无论是脾气的收敛，还是我觉得一些行为的一些这种约束，我觉得都会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而考辛斯的这个能力依旧摆在那，虽然之前也说过，考辛斯在之前受过腿部的重伤，这个让他的这种运动能力大幅度下降，而且也确实是他职业的生涯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我觉得来到 CBA， 其实只要他其实想得分，他仍依然会有这种很强的能力。但是呢，你也知道 CBA 对于一个外援的要求其实并不仅仅限于得分，很多时候他需要助攻，需要帮助队友变得更好，甚至说让球队的成绩提升一大块。其实在 CBA 是对于一个外援的要求是非常全面非常高的。所以呢，考辛斯呢真的如果要是来到 CBA 的话，其实他面临的很多的这种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第一年打 CBA 的一些外援确实也会出现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尤其是一些大牌的球员，在这方面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的这种潜在的问题。就像你之前提到了上个赛季当时辽宁队的西蒙斯，其实当时他的整个的这种预期是非常的高的，因为他毕竟在 NBA 打的还算不错。但是来到 CBA 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期望值或者说在之前的一些这种预期跟现实有较大差距的时候对于他的影响是非常的直接的。因为我也跟当时的他的团队进行沟通他们也说，其实西蒙斯很想去获得场上的机会去展现自己，但是因为到的时间比较晚，并且呢融入也得需要时间，磨合也需要时间，使得他跟球队的匹配并不是那么好。但同时呢，球队又需要战绩，又需要不断的赢球，对他的使用呢又会不是那么多，这个呢就会让他产生很多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变化。所以呢，最后呢，其实也是西蒙斯来主动的跟辽宁队去提出解约，提前解约，然后呢双方呢最后达成一致。所以呢，你看看这样的这种大牌的球员，或者说在 NBA 有过之前一些不错经历的球员，他们来到 CBA 的第一年确实会出现一些这种问题，或者说一些这种潜在的一些这种隐患。而且你可以看到，其实在 CBA 打得比较好的，或者说这个真正融入比较好的这些外援，包括哈德森，包括马布里等等，其实他们要么是真的这个在 NBA 是处于一个职业生涯末期的状态，就是需要在 CBA 重新找到更多的这种机会的这种情况，要么就是他在来到 CBA 的前几年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些适应的过程，才逐渐的过了几年之后才会变得更好。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这样大牌的外援，他其实第一年来到 CBA 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再像是之前的阿内斯特等等，其实都有 JR 史密斯等等，这些在 NBA 非常出名的球员，但是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脾气会在 CBA 有一些这种展现。所以这样呢，就是还是那个矛盾的题，就是球队如何有效的管理外援，以及能让他的这种作用和表现最大化，同时让他的这个行为他的这种个性他的脾气能够适当的处于一个范围之内。这个呢，我觉得也可能是现在的 CBA 球队会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但是新的问题呢，也像是之前所说，因为有过之前的一些管理的经验，在处理新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比之前可能更加平顺一些，更加的会有一些方式方法的这种会让这个整个的情况可能最后达成一致，去比较好的去解决。 当然之前啊，在媒体当中有一种这样的论调或者一种讨论啊，宋翔，就是说中国男篮的这个水平好像是在跟以前比可能是比不了，比如说跟姚明时代那一会儿啊， 说这个不只是说姚明退役的这个唯一的一个原因啊，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我看有了一种分析，认为就是 CBA 当中前一些赛季过分的使用这个大牌的外援什么的，好像说是不是挤占了这个国内球员的这样的一些上场的时间啊？尤其说是在后卫这个线上边是更加明显啊，说这个现在好像 CBA 前几个赛季关键球都给外援来打等等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挤压了这个国内的后卫的发展等等等等的。这个是论调想要说的，就是外援他的跟中国国内球员这样的之间所谓的一种矛盾啊。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观点是相反的，认为高水平的外援来了之后会促进国内球员的这一个提升，让他们更加见世面，看到了国际水平是什么，有更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这两种观点似乎是很对立的，想听听宋翔你的分析啊，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就是外援他是这样的对于国内球员的影响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些年当中也是在不断的讨论或者说不断的争论。有些人确实也是认为这个外援的这种引入，尤其是高水平外援的引入，会在很大程度上去压缩本土球员的时间以及机会。我觉得更多的是机会，因为尤其是第四节关键球的处理，更加信赖外援，或者说对于外援有那种过重的依赖，将球去交给外援去处理，而本土球员呢，他们在这样的机会面前呢，并不敢出手，或者说并不敢承担责任，所以呢。反映在国家队的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位置上的球员，其实，在打国际比赛的时候并不能真正的去展现，或者说并不如以前的中国男篮那样去有那种战斗力。但是呢，我始终认为呢，其实，有外援并不仅仅是一种狼来了的状态，就是因为你引进了一个高水平的外援，确实。无论是对于你的球队，从球队而言，其实高水平的外援确实会提升球队的战绩，就看你怎么去使用，怎么去管理。而且呢，我觉得对于球员而言，当有一个非常高水平的外援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向他学习的这样的这种能力这种意愿，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呢，我记得之前。比如说像是方硕跟当年的老马在北京守望队的时候，就是老马肯定是一个曾经 NBA 的这种全明星级别的这种后卫，虽然他到 CBA 的时候是处于一个非常状态不好的时候，处于一个职业生涯的末期，但是仍然是一个很具有能力跟水平的一个外援。老马在北京守望队的时候，其实他的身边有方硕，当时的方硕我们看到他的这种能力，他整个的这种技术是一个比较这个粗糙，或者说并没有太这种成熟的一个后卫。但是经过这些年，他跟老马的这种朝夕相处，每时每刻的这种在训练场上的这种学习，以及在场上的成为队友的这种分担，促使我觉得方硕成长为现在的样子。所以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呢，说明就是你身边有一个高水平的老师，并不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或者说对于你而言并不完全是一个坏事情。你如果你有很强烈的意愿去学习，你有一个很好的或者说很强的能力去学习的话，我觉得对于你的成长，对于你的进步是加速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你也得看，就是说CBA 整个的联盟其实也是在意识到，或者说很多球队其实也是意识到不能让球队过于依赖外援。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在 CBA 这几年当中，通过一些政策的这种杠杆去尽量的减少外援在球队当中的一些比重。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无论是外援现在这种使用次数的一些缩紧，以及最后一节之前可以上两个外援，但是呢现在呢只能上一名外援等等，这样的这种通过这种政策规则的一些杠杆来促使呢外援跟国内球员其实能达到一种平衡。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其实可以看到，其实像是广东队，威姆斯跟马尚布鲁克斯对于广东队的这种重要性，我觉得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他们的国内球员也同样获得了很多的成长啊，包括徐杰，包括洪明轩，包括赵睿，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他们在离开威姆斯，在离开马上布鲁克斯之后，其实他们也能够这种独当一面，或者说能够有很高的这种水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还是看你球员的本身是否有足够的这种意愿，足够这种学习的能力。我就举一个例子，其实像是徐杰，他跟马上布鲁克斯平时训练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次都是在学习对方如何的运球，如何的去调整，如何的去让自己的身体状态保持得更好。其实这种学习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球场的一些技术经验的增长，并不仅仅这样，包括身体如何管理。我记得在之前的时候我也采访方硕，然后他就说，他说他从老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身体管理的一些这种这种方法跟这种这种经验。这个对于他而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跟一个老球员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受的影响是会很积极，而且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球场上，很多的方面。所以这个外援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对于现在联盟的一些政策，我觉得跟球队之间呢还是并不是说特别的矛盾。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 CBA 的球队也意识到需要更多的去给本土球员更多的机会，给更多的年轻球员更多的这种时间去锻炼，这样呢其实呢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觉得最典型的例子，或者说到目前为止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板，就是浙江绸银行队。这支球队其实你看过去他也有比较好的外援，比如说邓蒙，比如说保罗，这样的这种外援其实也很好。而且呢，像邓蒙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得分能力很强的球员，但是吴前的成长，吴前跟邓蒙搭配的时候，他也成长为一个联盟的巨星。这支球队的成绩也非常的好，而且这批球员非常的年轻，他们具有朝气，他们具有很强的防守强度，他们在一起打球很有默契，但同时他们也有比较好的外援。所以我觉得好的外援并不是一个完全伤害 CBA 的事情但是就看你怎么去利用，怎么去搭配。你的球员，你的管理层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如何去看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作为球员而言，你如何去看待，或者是如何去向他学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是将球传给外援我觉得可能证明我觉得也仅仅证明这个球员他是没有太多的企图心的。如果一个球员有更多的企图心的话，他其实会利用好这个机会去学习。我再举个例子，因为北京守望队的时候，在上个赛季的时候有吉布森，我们知道吉布森他也并不是说一个非常顶级的一个外援，但是他也不错。我曾经跟杨阿丽是北京守望队一个非常年轻的后卫，上个赛季是他第一年打 CBA。杨阿丽在上个赛季出场机会不多，但是他更多的时间是要跟着吉布森去练球。在周末的时候，吉布森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一个球员，他会自己去训练馆去练球，同时他会叫上杨阿丽一起去训练。而杨阿丽呢也非常的愿意去跟吉布森一起去练球，而且吉布森也有一些比较好的习惯去影响到杨阿丽。比如说吉布森在比赛的时候会很早，他如果要是在赛区的话，他会自己打车先去来到球馆去进行热身，他并不是跟球队大巴一起去球队去球馆。而杨阿丽呢也是会蹭这个吉布森的车一起去球馆先去热身。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好的外援他有很多的这种好的品质，好有很多的好的这种方法。我觉得如果你有强烈的这种学习的心态的话，强烈希望自己提高的这种心态的话，你会从中学到很多，或者说在这个阶段你会有一个加速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还是看个人，还是看球队。 另外，宋翔再简单说两句，对于全运会这个男篮比赛，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吧？ 好哦，我说全运会呢，其实呢，这 U22 组别的比赛呢，其实也是不久之后就要打响。先说北京首钢队吧，简单说说北京首钢队呢，应该是在近期就要出发啊、这个启程。目前呢，这支球队呢，其实还是以程琳啊、雷蒙这样的球员呢为主要的核心啊。当然说，我觉得可能最大的看点，或者说可能最为被大家引人注目的。是邓凡博，因为我们知道，邓凡博呢，在之前预赛的时候，因为他的腰伤啊，并没有跟北京队呢去出战 U22 组别的这个预赛，但是呢，现在呢，他在这个决赛阶段啊，加入了球队，这次的比赛是邓凡博第一次啊打成年组的比赛，因为我们知道邓凡博是一个非常具有这种天赋的球员，他。曾经连续三次入选过中国国家队男篮集训，他的天赋得到大家认可，但是之前他都是打这个 U19 组别的比赛，在现在他来到 U22 组别的比赛，我们要想看一看他的这种天赋能够是不是真正达到了现在的这种成年组比赛的要求，或者说是不是还能够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迸发出更强的自我，我觉得这次比赛可能是外界非常期待的。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北京首钢队所处的小组啊非常的不错，同组对手包括辽宁啊，这个陕西还有湖北，这四支球队当中呢，其实最强的肯定是辽宁队啊，卫冕冠军啊，再加上周琦整个的实力水平非同一般，但是其他的两个对手，我们的整个实力呢，应该说是超过对手，或者说跟对手相平，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以小组前二的这种身份晋级的话，实际上已经来到了全运会的前四的一个阶段。上届全运会我们最终排名第五，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有很好的机会去提升名次。我觉得这个呢，对于北京队而言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小组呢，当然竞争很激烈了啊，包括山东、包括浙江、包括广东，还有天津。除了天津之外，其他三个球队是非常激烈的。所以北京队没有入死亡之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当然，今年的全运会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巨星啊，可能，我们看周琦，我们看流川星，比如说他们在打完这次全运会比赛之后，就要去澳洲去打球，所以这次呢，也是他们在国内呢，可能是最后一次亮相，我们看看这样的这种球员有什么样的表现， 好的，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上半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分享了很多他关于篮球最新的这个消息，感谢宋翔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康乐，我们上半段先为您进行到这里，一会儿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体坛夜话的下半段咱们再聊聊足球方面。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到。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好，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康乐。明天白天仍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体感舒适，比较适宜出行，但紫外线强，还需做好防晒勤补水。而明天夜间本市大部地区将有阵雨， 周日也会有全市性的降雨过程，气温明显下降，还请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做好相关防范。具体的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另外，明天早晨的空气质量较好，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级，适宜穿着短袖类服装。明天紫外线的照射强度为4级，较强，外出需要注意防护。好的，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康乐，希望你有好的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9天。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不是直播，说错了，重来啊。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下半段咱们来聊聊足球部分，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把赵宇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赵宇你好。 康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呀，首先想跟赵宇说说关于国足这个第三轮对越南队的比赛。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消息，据说中国对越南的这个主裁判有可能是由西亚的裁判哈桑来担任呢。哎呦喂，哈桑可是中国球迷的老熟人了啊，曾经多次在亚冠赛场吹罚中超球队的这个比赛。2014年我记得当时这个广州队是远赴澳大利亚挑战西西尼流浪者啊，哈桑那场比赛是3度亮红牌，把这个张琳芃、郜林都罚下去了，另外把当时的主教练里皮也给罚下去了。想问问赵宇，如果是他执裁国足与这个越南的比赛，是不是就有点要凉凉的感觉呀？ 我觉得其实这个哈桑来执法也没有什么这个好与不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来说，这个裁判安排啊，你说了不算。就等于说亚足联给你安排是谁就是谁，你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而且就像刚才康乐说的，有过去的这个亚冠呀，甚至说这个广州队什么张琳芃、郜林被罚下，包括里皮被罚出场等等，这说明呢，这名裁判他的这个执法啊是非常严格的。在这种非常严格的裁判面前，你在做动作或者说是你在这个有什么行为方面，你就要注意自己的举止了。我觉得不管是哈桑还是哈什么，不管他哈什么，就是咱们就是正常去踢比赛就行了。其实这种严厉的裁判执法呀，不光是对中国队来说有一定的限制，说有一定的这种威慑，对于越南队来说其实也是一样。因为越南队我们都知道，他有的时候可能小动作会比较多，那这种严厉的裁判是吧，那你这个小动作多了，他也照样会给你出黄牌，累计黄牌也会罚下。我觉得这是一分为二的看吧，就是我们过去对这个裁判的尺度是非常的熟悉了解，据我了解呢，现在中国的这几个国际级裁判啊也跟中国队会合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在咱们的裁判员也会给队员们讲这个哈桑的执法尺度究竟是什么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队员们也会提前有所了解，在战争之前打过这么多次的交道，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别太悲观吧。就是这个裁判来执法，我们就正常踢比赛就好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裁判之前在国足跟日本队踢比赛的时候，他曾担任了这个 VAR 的这个裁判，就是说对中国队的情况他有所了解。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吧。因为，据我了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哈桑曾3次执法过这个国足的比赛。中国队啊都没有输，那这个是不是这个好运气会延续下去？这个咱就当然这个并不能作为一个什么判断啊，最起码我觉得咱们在心理上 应该有这样的这种自信心，不管你亚足联安排谁来执法我们的比赛，我们都正常的发挥，正常的踢，这就行了，想太多没有用。而且如果说你把过多的这种精力聚焦到裁判身上，老想他过去曾经把谁谁谁罚下过，那你容易出现这种心态上的失衡，容易比赛当中愿意跟裁判较劲，一旦你跟裁判较劲，那可能这个比赛就没法踢了。所以还是心平气和的静下心来专注的去踢比赛就行了，别想太多。 当然我们也聊聊国足的这个备战情况啊，还有大约三周左右的这个时间，他不可能说让一个球队实力发生一个巨大的质变，这肯定是不可能，百分之百不可能。国足似乎只能进行某些微调了，比如对规划球员使用的方法，包括这个前场进攻的这个套路组合什么的。赵宇，你觉得呢，三周时间国足能做的是什么呀？ 我觉得这个三周啊确实是非常的漫长，因为现在说实话这个没有中超，然后足协杯也没有开踢，国家队也在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地方，就一下感觉给人感觉，首先给我的感觉是空落落的，就整个这个阶段可能都没有什么国内足球的这种重点赛事。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英超啊德甲等等，包括欧冠等等这些比赛，欧联杯都开始踢了，都在有观众的情况下踢，而我们这边呢可能很多比赛迟迟没法进行，让我觉得很遗憾吧，有这种刚才我说的空落落的感觉。但是呢你空落落也没有办法，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中国队现在也是在这个有条不紊的去备战接下来两场比赛。我觉得康乐刚才也说有什么好的办法，我相信李铁一定也在想办法，咱们不妨啊给他也说一说自己的建议和想法。第一呢，我觉得这段时间加强这种身体训练是必须的啊。我前段时间发现这个队员们接受采访也说现在训练量比较大，可能是李铁到了这个沙加之后，因为我们是在非空调球场情况下进行比赛，就是比较热，比较热你就必须得让队员们适应这样的环境，储备体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把这个体能储备好，你能跑了在比赛当中才有赢球的资本，这是第一点要做的。第二呢，我觉得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要把这个战术磨合好。因为说实话前两场比赛踢得不好，前两场比赛踢的两种风格，一种风格呢是我们这个打这种逼抢啊，或者说打控球，跟澳大利亚比赛效果很不理想，结果跟日本队比赛又调整成防守反击。虽然说我觉得效果还行，但是可能在反击的这个质量方面做得不是很好，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跟越南队比赛怎么踢，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第三点就是说康乐刚才说进攻怎么办，我觉得现在你就是有这些入籍球员，包括阿兰呀，包括陆国富，其实在跟这个越南队比赛当中你就可以安排他们首发出场。我觉得你如果在首发当中只安排简光泰啊，只安排埃克森两个这个规划球员，那可能确实给我的感觉有点少，因为你打越南不涉及到战术调整，你可以完全按照自己四十强赛的节奏去踢，我们这套阵容能够在四十强赛当中战胜叙利亚，我觉得就有机会击败越南队，前提是你得把战术调整好，把这个人员安排布置好，对吧？你比如说像洛国富现在他能踢后腰，能踢中场，也能踢这个边锋，也能踢前锋，那么你就可以给他比如说前腰位置上可以安排一下。另外像这种阿兰，是不是我们可以尝试让他跟吴磊，让他跟这个埃克森同时首发，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小模特是去不了了，去不了了，那你阿兰这个作用应该给他用出来，就是你不能总等到下半场比如说六七十分钟的时候再换上去，那样给他的空间确实不是很大。说实话我觉得踢越南你只要防住他的反击就行了，而且你李铁可以盯住这些入籍球员，就是说球队防守的时候不管你是谁，只留一个人在前面，你剩下人该回来都给我回来，包括吴磊啊阿兰比如说要上的话都给我回来，这个是要统一，这个很关键。 当然这个看看体能能不能给练出来了，三周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啊，有什么样的质变。另外还想聊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热身赛的情况，因为对于国足来讲现在保持球员的竞技状态，你这个自己跟自己打队内比赛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好的参考价值啊，所以无法找到合适的热身对手，这对于我们国足来讲会产生很大一个负面的影响啊，也就意味着很有可能从8月16号到10月6号长达这50天的时间之内，那国足可能就只打了两场世预赛， 这样的强度，包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感觉，其实都可能是不够的。赵宇，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对国足来讲一个比较不好的这样的一种因素呢？ 可能都会根据这个热身赛或者说是教学赛来磨合阵容，来尝试一下新的打法，尝试一下新的人员组合。你现在等于说没有这个机会了，那你只能是打这种队内的教学赛。但队内的教学赛啊，说实话，自己人踢有的时候啊，这个起不到100%的这种绝对的哎热身的效果。你当然，你如果踢，比如说找一个国外的球队，不管他是俱乐部也好，不管他是国外的国家队也好，踢起来可能就效果更好一些。据我了解，现在这个中国队有几个潜在的这个热身的对手，一个是我们都知道叙利亚，这场比赛可能安排到最后，比如说这个9月底9月30号左右，然后这有没有可能双方踢一场？因为距离这个比赛马上很近了，如果安排到30号，安排到30号就等于中国队跟越南队比赛之前最后一次哎热身赛的机会。嗯，所以我觉得跟叙利亚队其实如果能踢的话，对于国足来说真的是非常好。但现在这个比赛还没有完全的最终敲定，还要看看双方的这个比赛意愿和比赛时间，因为每支球队它的这种备战节奏啊、训练节奏不太一样，得找到一个双方都觉得合适的这个时间才能哎双方在一起踢比赛。另外，我觉得这个中国队现在也在邀请，比如说这个阿联酋当地的一些俱乐部，看看有没有机会踢一些热身赛，因为。在过去比如说我们去这个阿联酋参加亚洲杯的时候，就是上届亚洲杯，其实在亚洲杯开始之前我们也跟当地的这个俱乐部有过这种热身赛，大概是热身了2次。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就是你总是队内教学赛，可能大家踢着踢着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新鲜感了。如果你找了一个这个国外的球队，不管他的水平如何，不管他这个能力怎么样，最起码你能够踢出新鲜感，你打这种有新鲜感的比赛呢，队员们也会相对兴奋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踢这个热身赛还是很关键的，大概我也希望他能够在比赛来临之前最起码能够踢2场热身赛了，因为现在从时间来看，今天已经9月17号了，还没有完全敲定这个热身赛，所以说留给中国队真正踢热身赛的时间并不是很充裕。我觉得啊，能够踢2场就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如果说只踢1场呢，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就是通过这个热身赛，你能收获到什么？这个很关键。就是我们常说的是，你不能说踢完之后还越踢越糊涂，那可能这个比赛踢起来就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了。就是你越踢越明白，知道自己在哪方面需要提高，知道自己怎么安排更合理，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踢这种热身赛的价值。而且我觉得，其实比如说叙利亚跟中国队踢呢，他也能够达到这种热身的效果。现在所有球队都面临这个问题，只要你长期集训，可能就没法踢更多的这种热身赛。不像我们过去没有疫情的时候，每个月国际比赛日都可以这么踢。现在你是做不到的，做不到你只能是自己想办法。而且你现在同组的这些对手，你是不可能是踢热身赛，你只能找另外一个组，另外一个组总共可选择的球队就这几支。所以说你也是很有限吧。所以说，如果说能够跟叙利亚踢一场，再跟当地的俱乐部踢一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安排和结果。我们也等于进一步消息吧，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 之前有球迷朋友也是在讨论啊，赵宇说，之前由于准备这12强赛，等等这之前的比赛啊，压缩了这个联赛的赛程。现在有球迷说了，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不太划算啊，因为联赛它对于球员的这个状态保持啊，包括整体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提升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赵宇，你怎么看就这个问题？比如说有球迷还说了，那未来打12强赛，其他的更多的比赛肯定会跟这个联赛有这个冲突。这是应该怎样达到一种所谓的平衡啊？在联赛与集训之间呢？你觉得？ 我觉得现在确实是让人觉得很迷惑，很困惑。因为我们说实话，就是我也支持联赛一边进行呢，一边让国家队去踢12强赛。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比如说踢完联赛立刻出国去踢，那他回来就面临一个隔离的问题。那你隔离之后又没法踢这种踢联赛也好，然后又出去，就等于说是很变，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你比如说我们联赛正常踢，让国脚就在那边准备12强赛，行不行？我觉得也是可以。但这个势必会让联赛的质量又大打折扣。 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我们十一月份有两场比赛，跟这个阿曼跟澳大利亚都是主场踢，现在还没有确定这两场比赛能不能真正的在我们家门口来踢。那如果说这两场比赛要在家门口来踢，那苏州肯定是第一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苏州它首先是在一个这个香格里酒店这个大院子里，三支球队可以像四十强赛那样统一进入到这个大院子，然后就不出来了，是一个完全的这种封闭的气泡模式，所有的球队都在这里吃喝住，然后这个训练等等都没有问题，然后再统一去球场去比赛，这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就是能不能这些球队能不能进来，或者说会不会出现这种四十强赛的情况，这个现在没法确定。如果说不能进来，那么这一些比赛还都只能安排到这个西亚的中立场地。如果说安排到西亚的中立场地，那又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11月16号是最后一场，这个今年的最后一场比赛。那么你16号踢完之后，队伍怎么着回来，最快也得18号了。18号你最短也要隔离14天，那就等于说我们12月1号开始的联赛能不能正常开始都是一个未知数。如果说联赛再往后推一轮，推一周的话，那么你接下来这个到了1月份又要晚一周结束，那么又接上下一次的这个1月份的12强赛，就等于说这个比赛断断续续，然后让联赛也是断断续续，真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你如果让我说，其实现在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你就只能二选一，你就是保联赛还是保国家队。那你现在做出的决定是保国家队，那么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那如果说同时进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你联赛就没有国脚，没有国脚它的这个质量怎么样，或者说有多少的这种关注度，也是打上一个问号。可能现在有很多人说，那么我们联赛跟这个国家队比赛同时进行，到时候这个也不影响联赛的场次，也该踢多少轮踢多少轮，到时候联赛不好看，这些人肯定有吐槽，你说哎，你看现在没有国脚啊，这联赛怎么踢等等，就是左右为难，真的是左右为难。我也希望能够这个混乱的局面呀、尽快过去，到明年呢能够变得更好一些。但是明年能不能变得更好，现在也真的不好说，只能是接受这样的现实。就像刚才上一个话题康乐咱俩聊的，就我觉得现在有点空落落的感觉，比赛没有啊、这个国家队又很远，不知道何去何从。 是啊，对于喜欢中国足球的球迷来讲，现在真的是心里空落落的，因为大家看到什么这个英超等等的比赛，五大联赛这么火爆的进行，当然了，这边我们也关注到了，就是十一月份有没有可能国足的这个主场在国内踢呀、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赵宇啊？ 对，这两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就是你前面两场比赛已经输了啊，接下来十月份这两场可能结果我觉得也不会特别好，你可能能拿到分，但是你也拿不到太多分。那么你接下来这个十一月份两个连续的主场，就是国足抢分的最好的一个时机。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现在主场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又踢阿曼这样的对手，你是有机会的，对吧？你现在抢分的最好时机，如果说放到中立场地，那么其实说实话，从我内心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最起码你抢三分是很难。如果你放到我们自己的主场，占据这种天时地利人和，队员们都适应，那可能抢分的机会概率会变得非常大，甚至有可能我觉得赢阿曼在自己的主场。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你足协也在想办法，尽可能的跟各个方面去沟通，去看看能不能用这种气泡模式让这些球队进入到这个咱们国内，然后去踢这个比赛，各个方面都在努力吧。我觉得怎么着，你到了这个月底也应该对外界有一个交代，对吧？因为如果说国家队踢完这个10月7号、10月中旬这两场比赛之后，他回不回来就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十一月份比赛你要在国内踢，在家门口能踢，那么国家队是要回来的。如果说你十一月份比赛还是在家门口踢不了，那国家队就干脆就留在西亚就行了，那就继续等着十一月份比赛继续放在西亚踢，因为你来回来去回来再隔离等等是非常折腾的。所以我也希望相关部门吧能够尽快把这件事儿重视起来，尽快有一个明确的结果。这对于咱们的这个球迷也好，对于球队也好，对于中国足球来好也好，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其实之前我看也有很多球迷在交流的时候说，你看如果说十一月份真的 在中国内踢，那自己可能不管从哪儿都会去现场看比赛，包括什么请假呀，然后设计行程啊，订住宿，订这个往返的交通等等。其实大家对于中国队啊还是非常关心的，尤其是在这种十二强赛的比赛当中。所以我也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做出一个决定，尽快告诉球迷你能不能到现场看球，别凉了大家的心。你要是不行的话也提前跟人家说一声，是吧？别到时候人家的这个一直等着你信儿，结果你这提前那么几天，提前一两周告诉大家，很多东西计划都来不及制定了。我觉得这对于这个球迷的热情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这种打击和损害吧。嗯， 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了最新的这个国际足联世界排名，赵宇，国足的排名下降了四位，现在应该是排到第75位啊，在亚洲国足还是排在第9位这样的一个位置。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排名，我们可以看到啊，国足后边呢是阿曼，还有叙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巴林、约旦，还有越南以及黎巴嫩等等这些队伍。我看有球迷说了，好像排在国足后边的这个亚洲的球队，国足也不一定能稳赢。赵宇，你怎么解读现在的排名啊？ 对，因为他这个排名啊，说实话跟这个实力跟能力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因为他可能也是根据你过去踢热身赛，算一个根据相关的这种系数，算一个总的分，然后决定你的排名。为什么现在下降呢？可能就是因为国足之前都输给了澳大利亚，输给了日本，然后这个总分乘以系数之后，然后就逐渐的下降了一两位吧。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为什么之前我们排名比较高，就是因为我们四十强赛赢的比赛比较多。就这个排名啊，其实不用太在意，你赢两场或者说你输两场，它就会上下有所浮动。你说实话，就像刚才介绍的，叙利亚也在我们后边，越南也在我们后边，阿曼也在我们后边。那你说我们现在面对这三个对手，能说这个我们排名靠前就有100%的把握战胜对手吧？一定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中国队也没必要在乎这个排名，我排名落后了也无所谓，我排名上升了也没必要沾沾自喜，就是一定要放平心态。说实话，我觉得现在你像越南这样的球队，你首先摸不准他在跟你踢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这种战术安排，那如果说他打防守反击，你在进攻的时候不得力的时候，你很有可能就被对手偷一个，这是相当麻烦的。因为像越南呀，像这个过去我们踢的，比如说马来西亚呀，像这个新加坡等等这些球队，他一旦摆出了铁桶阵，那你真的是很难攻破的。而且这种像越南这种球队，他能够闯进十二强赛，他一定是有反击速度和能力的，而且你能够拿球，所以说他会比其他的这些球队更麻烦。你比如说咱就是说四十强赛的时候跟菲律宾踢，在巴克洛德我们客场踢的时候，那真的是一点机会没有，说我们就围着对方打，就是进不了球。当然了，菲律宾这实力不行，他打不出这种像样的反击。那你换做越南就是升两级的菲律宾队，升两级之后他自然能够打出反击。所以我觉得在跟他们比赛的时候，这种防着对方反击的弦儿一直要绷着，而且说你一旦这个松懈，那可能吃亏的就是你自己。你比如说跟阿曼，我们之前也看了跟阿曼跟日本队的比赛，打的是非常不错，而且有想法有特点。这支球队他还不是说稳守，他能够攻出来，他能够控球。这样球队其实中国队在跟他的比赛的时候，你就想你到底是防守反击还是说这个继续高压逼抢。我觉得像跟阿曼的比赛的时候，你还是应该先立足于防守。这支球队说实话并不好踢。就是现在在我看来，一方面是我们把这个人员安排好，另外一方面就是策略，你究竟怎么踢比赛，不能糊涂，不能临场的时候不知道不知所措。一旦不知所措，那么在十二强赛这种比赛是不会给你机会的。我也觉得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没必要太紧张，但是也要绷紧这根弦，这个拿捏这个度其实很关键。我相信李铁包括他的这个教练团队，经受过这么多的比赛，他应该知道队员们这个时候应该去怎么做得更好，应该把精力放到什么地方最重要。 当然这边还有朋友想问问赵宇，说这高拉特啥时候能来国足啊？觉得高拉特太重要了。 高拉特确实这名球员对于中国队来说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能够在拿球啊传威胁球，但现在的问题就是高拉特他之前的这个手续 没有一就是没有完全满五年，他不具这一届世界杯是不具备代表中国队出场比赛的，那就只能等到很多年之后吧。这个具体多长时间现在也就不好说，因为现在也大家也都知道广州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吧？接下来这个就是他的入籍的这些事儿能不能顺利的去办转会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嘛，因为你也不知道三五年之后中国足球会变成什么样，最起码现在可能他不会给中国足球在这一届的十二强赛带来更多的帮助。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比如说卡尔德克啊，过了这个2021年1月份之后，他是有机会来到中国队为中国队去参加十二强赛的，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前边六场比赛都踢完了，如果说你六场比赛都没有拿到太多的这种分数，都是这个还是说一场没赢，那么你即便卡尔德克来了踢后六场比赛，你也很难说中国队就能获得这种出线权，真的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前面这六场比赛还是挺关键的。前两场比赛输了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你要打好接下来这两场。这两场你比如说你拿几分，你能不能说哎，我击败越南，我在沙特拿到客场拿到一分，当然我是这种说法是比较理想啊，我个人都不太信，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国足能够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因为你要想进世界杯，你前两场都输了，这两场你就必须得争取捞更多的分数，不管十一月份的比赛在哪儿踢，你先把这两场捞到分数，然后十一月份再想办法抢分，等我们过了这个一月份之后，有卡尔德克来了之后，球队实力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再去想办法，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进入到世界杯，才有可能进入到世界杯的这个附加赛，这是一个合理的策略。当然如果说你说哎，我就在十二强赛上随便踢一踢展示展示就可以了，那么可能我刚才说这些都是没用都是废话，那你也不必太挂记心里。但是我想所有人既然来到了这个平台，既然来到这个舞台，现在是我们距离世界杯最近的时候，那么可能就要朝着这个世界杯的目标去努力，哪怕它再难你也得想办法，你也得多挣一分是一分。 好的，我们今天下半段体坛夜话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贡献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感谢赵宇参与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接下来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冬奥加速度，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继续沿着时间轴去探寻过往冬奥会举办过程当中所发生过的一些经典的事件。1972年9月11号，慕尼黑奥运会闭幕这一天，58岁的爱尔兰人基拉宁正式接替美国人伯伦戴奇，成为国际奥委会第6任主席。而他在上任之后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1976年的冬奥会究竟在哪儿举办。1972年11月，原本的举办城市美国丹佛所在的科罗拉多州经过民众投票反对政府发行公债来筹集冬奥会举办资金，丹佛市也被迫放弃了冬奥会的举办权。获得举办权的城市拒绝承办奥运会，到目前为止这还是奥运历史上的头一遭。1973年2月5号，国际奥委会终于确定了第12届冬奥会的举办地，就是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时隔12年，因斯布鲁克再一次赢回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由于准备时间只剩下3年，所以本届冬奥会在各个方面都基本上沿用了1964年冬奥会的相关设置，两届冬奥会会徽一样，只是更改了举办年份，竞赛场馆也完全相同，开幕式依然放在伯吉瑟尔大跳台滑雪场来举办。不过本届冬奥会在某些方面也是有创新的，比如说造型讨喜的雪人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以奥地利山区泰洛尔人为原型设计的卡通形象，圆圆滚滚的身子加上一根长长的红鼻子让人爱不释手，而它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官方吉祥物。和往届冬奥会不同，本届冬奥会设有两个主火炬塔，其中一个是12年前的奥运遗产，而另外一个呢就是为本届冬奥会所新建的。